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船，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动态。由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承办的2017北京榜样颁奖典礼将于今晚9点在北京卫视首次播出。颁奖典礼仪式将通过播放短片、现场讲述、颁授奖杯、致敬礼赞等方式，深刻阐发年榜人物震撼人心的道德之美，生动诠释北京榜样的精神价值。著名历史学家严崇年、著名主持人陈铎、鞠萍、著名歌唱家李光羲、关牧村、著名演员田华、张光北、胡亚杰、严学晶、李光复、李文玲和2014北京榜样北京人艺演员金汉等文化名人将为年榜人物颁奖。史家胡同素有一条胡同半个中国之称，昨天史家胡同亮出了自己的同名新书《史家胡同》，全书约10万字，由超过100位居民口述并提供图片素材，详细记录了史家胡同的历史变迁和人文故事。昨晚北京民族乐团第三届新年音乐会在民族文化宫大卷上演，北京民族乐团与陕西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联袂登台，为首都观众奉上了古都情怀民乐欢歌。今年是京剧界唯一健在的流派创始人赵燕霞90诞辰和舞台生涯85周年。为此，北京京剧院将于4月10号到16号推出由北京市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支持的庆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霞先生诞辰90周年暨舞台生活85周年展演活动。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2018年铁路春运购票日历，2018年春运自2月1号开始，3月12号结束。今天起，春运首日火车票将正式预售。据介绍，目前网络电话订票预售期为30天，车站双口、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预售期为28天。本市正值季节性流感高发期，大量三甲医院儿科门急诊量成倍增长。北京市卫计委昨天公布了147家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医院名单，发布在官方微信上供家长查询。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公开发布致流感患儿家长的一封信，在预防流感方面，要教育孩子注意个人卫生习惯，特别是外出，包括到医院等公共场所回家之后，饭前便后，触摸眼睛、鼻或口腔后要洗手，在空气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居住的房屋每天至少通风一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支付宝昨天发布去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不带钱包出门已经逐渐成为了中国人新的消费方式。在过去的一年，北京支付宝用户的移动支付占比为78%，创下新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1月1号全球新生儿数量可能高达39万，其中一半以上在9个国家出生，分别是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美国、民主刚果、埃塞俄比亚和孟加拉国。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2018年的第一期的周三节目了。要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可能会重复1到2个月的时间，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2018年我们乐享生活节目的一个小变化。那原来呢，我们周一到周五啊是不同的生活的方向。那今年呢，我们会以居家生活当中的空间为划分，来区分我们周一到周四的节目，周五依然保留小夏推荐板块。而且呢，要告诉大家的是，每周五我们都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在一直播上面也是跟微博同样的名字，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在四个居家空间当中来到的是卧室这个空间。在周一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解释了为什么周三我们会给大家卧室这个空间的一些生活方式，因为到了周三呢，原来有听众告诉我叫小周末啊，就忙碌了2天的时间了，感觉要喘口气啊。你们喘气的时候呢，这个睡眠还要好好的补充一下。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卧室这个空间。那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福维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大家好。 2018年怎么样？听到了新的电乐， 还是我觉得 还是老配方。 不，还是很开心。 对，还是很开心。对，就橘子最近就是开心的根本停不下来的节奏啊，就是待会儿抑制一下自己的笑意， 好不好啊？对，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新朋友了，今天要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来跟我们聊一聊，助眠减压的生活方式的这一位，是福维芳香学院的特约撰稿人，同时呢，也是花之颂芳香生活馆的创始人宋辉，欢迎艾玛。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那今天呢，艾玛和橘子老师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卧室当中。其实说到这个睡眠这个事儿啊，我无数次的在节目当中说，现代人好像真的很多人是以失眠为，你懂吗？就是 出门不失眠，出门不好意思打招呼。 对对对，他也不能说为荣，但是呢，他好像也不觉得这个事儿是个很大的事情，因为我总是发现很多人在半夜刷朋友圈，就是。没睡的出来举个手呀，出来聊两句啊，这样子。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赶紧的趁着还可以睡的时候抓紧时间睡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两位。 是这样子。我是觉得现在就包括前两天还有朋友在跟我咨询，就是他的状态，他是一个做运营的，就是每天动脑子，他是很想睡觉，就像你说的，他 就很长时间都是这种状态，他睡得很晚，早上也起不来，但是他自己没觉得这是个事儿。当周围很多朋友在讨论的时候，他发现，诶，我有这问题。 反正我是通过早上七点检阅大家的朋友圈来判断昨天晚上谁又没有睡着。但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观察了，我朋友圈大概有那么三五个人他是常年，你懂吗？这个常年的状态，我有时候我特别想，就是看到他的朋友圈的时候特别有冲动给他发一个私信，就你这样是不行的。 嗯， 就常年两点啊醒了发一个状态，五点又醒了发一个状态，或者三点没睡 发一个状态， 对，然后五点在讨论说还睡不睡的问题，这是很可怕的。我觉得这个会我们的身体机能会紊乱吧？ 会， 这个会。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严重一点的问题好了，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不好，甚至说你睡眠，就是长期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身体的反应？ 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就是内分泌的失调。这个就是内分泌失调这个词儿，大家可能都听说了，但是它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情绪会很烦躁。 对， 嗯，就比如说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到了公司之后就看谁都不顺眼，就是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的那个焦虑会影响到周围人，包括会影响你自己的工作效率。甚至你在面对家人的时候都不能那么平和的去交流， 因为睡不好觉的时候早上起床气很重，其实一路上从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路上就看着很疲惫，然后到了公司以后，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去吃早饭啊收拾自己，对同事啊，他一进门就会感觉到有一种特别压力在里面。 哦，这个我们原来觉得就是单纯的起床气好像延续的比较久一点，不是单纯的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内分泌的问题了。 对，另外还有一个是长时间的这种颠倒会影响我们的植物神经功能，就是换句话说就是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你的神经系统就会紊乱。就是我们正常白天应该是交感神经兴奋，就是让你能 活跃 的 激动， 晚上应该是副交感神经兴奋， 对， 让你去睡觉的。结果如果你长时间这种颠倒紊乱的状况，你的神经系统就是自己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兴奋什么时候该睡觉了。 嗯，哦，就是他对于这个该兴奋的时候他很迟钝了，反而变得，然后不该兴奋的时候乱兴奋。 对， 而且他是想睡的时候他就睡不着了，比如说他其实小孩这种调节能力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反而现在睡得比较晚的很多都是中年人。 嗯， 一个是因为工作关系，他可能下班啊就已经八九点十来点。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通常睡眠的时间和你进入家门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 至少的。 你要整理整理啊，洗漱一下啊，或者是还要陪孩子啊这种。你要是10点钟进门，那你基本上睡眠的时间最快也是要1点多。 嗯， 然后第二天他就会那种疲惫啊焦虑，周而反复。其实你要是有2-3个星期是这样，你再想改过来不是那么容易。 嗯，就好像形成了习惯，你还在自我安慰说啊这就是我的生活习惯，但这是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 对， 这个某手一线同学，你刚才是不是没有认真听我的课啊？他说夏夏你晚上看别人的朋友圈你也是没有睡着吧？我都说了我是每天早上7点起来检阅前一晚的朋友圈，你这对于不认真听讲的同学啊，我向来都是直接一个粉笔头扔过去，拖出去罚站。对，我的习惯，我的生活习惯是，我知道，我虽然知道这样也不是很好啊，就是早上起来检阅人家朋友圈来唤醒我自己，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就是我一般早上会起来有走路啊，走一会儿在跑步机上面，就是一方面是唤醒我的身体，然后也是精神的状态啊，所以我刷朋友圈这个事儿啊，就是。对，也会刷一会儿吧，这个逃不过去了，怎么圆不了了。 而且我觉得你的早上在跑步机上走一会儿这个特别好，是因为、 哦、真的吗？那天我还听到一个人说运动必须要下午，我当时还特别担心，说我是早上习惯、 你的，因为你的走一会儿嘛运动量没有特别大，但是它帮助你唤醒身体，是因为大家应该都有过这种经历，早上闹钟响了之后把它摁回去接着睡。 对，然后还有这种经历，就是需要10几个闹钟，你知道手机里面你知道吗，隔5分钟闹一次，5分钟5分钟10分钟这样子。 哎，但是如果这个差别在于 很多电视剧里面都有，就会电影一开头然后闹钟一响满屋子找闹钟、 嗯、 其实这个是合理的 啊，就什么鞋里边有闹钟啊、 其实关键点在于闹钟不要放在手边， 嗯， 因为你没有动你就拿起来把它关掉，你全身的肌肉是没有动的，当你的肌肉唤醒了之后、 哦、 反而更容易醒，就是你把它放的稍微远一点、 哦、 我要爬起来动一动去拿到它、 嗯，比如说我刷朋友圈的动力啊，就看看昨天晚上谁没睡，然后这个动力，因为我也得动啊，我手也得动，我眼睛还得动，也是一个唤醒。总之，刚才橘子的意思就是，像我这样早起有一个适量的运动， 对 啊，唤醒你全身的肌肉，反而你今天，因为我为什么会形成早上运动的习惯，是我发现和我早上完全不动相比啊，只是起来啊看一会儿书或者看一会儿电视，吃一个早餐就出门。我会觉得说我运动了之后我的精神状态会更好， 对， 嗯， 适量的运动然后微微的出汗，在早晨的时候做这种有氧的运动、嗯、因为您是走路嘛， 对对对， 然后下午的时候三点到五点比较适合做这种技能性的，比如说肌肉啊韧带啊这种柔软性的运动，早上做一些有氧非常好。 哦，你看我自己无意中啊，真是啊，还得到了两位老师的认可啊，就莫名的健康。哎，怎么了？就是我批评你没有认真听讲，就不留言了是吗？好了，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卧室这个空间当中，怎么样可以助眠，同时又减压的方法。今天既然请到了两位芳疗师，我们会教大家一些，一方面是芳香疗法啊，我们有一些味道是可以助眠的，还有更重要的是，两位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哎，按摩的手法，简单易学，同时呢我们在家可以自己给自己按一下，也可以夫妻之间，然后亲子之间啊，甚至是给爸爸妈妈来按摩一下，来助眠减压。好，嗯，想要跟我们来互动呢，再说一遍，我们的微博联系我们的方式是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下方可以直接来留言。来，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因为他在节目一开始就问了啊，他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就是刚才 Emma 提到的，就是中青年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的这一波人，对，我知道你也是，觉得，但是你没有什么睡眠的压力啦，你可以自己没事给自己按呢、啊。他说我几乎现在每天都是夜里睡4个小时， 嗯， 就会莫名的醒来，然后醒了呢就很难再入睡了、 嗯、 他说今天节目我要认真听，我可不想天天唱今夜无人入睡了、 嗯、好的， 对、嗯、4个小时，你是不管几点都是4个小时吗？你10点睡了难道2点就起了吗？这个可以再给我们补充一下说明一下，但像他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大概 因为我前天啊正好有一个个案，然后咨询也是这个问题，他呢是能够10点钟睡，但是他2点就醒了， 也是就是我刚才说的睡4个小时，10点睡2点、 就是大概48岁这个样子一个男性、嗯、然后再入睡就很难。其实我们在芳疗里面都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但是他2点就醒了，他一般醒了以后干嘛？他是很想努力的再睡，还是说可能会起来看书翻手机这样子？ 他通常是那个时候醒了去洗手间。 嗯， 其实去洗手间这个事情呢，我开始跟他说，我说你睡觉前不要喝太多水。 嗯， 他自己给自己会有一个定性，他觉得我那个时候醒了， 对对对，该醒了， 哎，我就要去洗手间，我不去洗手间我会憋得很难受啊，这种、 嗯、 自己心里面就会有压力。嗯， 身体给自己暗示了，心理暗示， 对， 就是睡4个小时我就该起来去一下洗手间了， 对对对， 不然的话我这啊、有点其他部位有点压力。但是他减少喝水量，然后去掉这个，或者是说慢慢的可以放松掉这个心理暗示之后呢，他会稍微好一点吗？ 他还是会醒。其实有时候2点钟醒了以后、嗯、他去洗手间也没有那么多排放， 需要去、 对，其实就是一种焦虑的一种表现， 其实是心理需要，不是生理的需要。 对， 哦，但是他这个年龄啊，你看，就是40到50这个阶段、嗯，真的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会比较大， 嗯， 啊、也是因为压力导致了他这个样子吗？ 嗯，通常是因为压力，压力然后焦虑有很大关系，嗯，比如说有人有拖延症。比如白天的事情他没有解决完，他想着我第二天早上早点起来做这个事情，晚上又睡不着，老怕早上起不来，他心里面就会有负担。 嗯， 通常是工作压力啊，或者家庭压力啊，周而反复吧，形成了这种，慢慢就形成了这种不良的这种睡眠的习惯，这种蛮多的，还有那种晚上睡不着的。 我刚才说的那个，我早上检阅朋友圈发现他两点也在，三点也在，四点也在的。后来我大概好像从侧面了解过他的情况是，他也睡，因为我原来就觉得说，那你不是整宿的不睡觉，你白天怎么工作呢？因为他白天你也会觉得他的工作很满。后来我就发现侧面了解了一下，他是属于睡一会儿他就醒。你懂吧，就是他一个小时他就醒了，然后醒了他就到朋友圈去打个卡，然后他可能又睡了，然后过一个小时又醒了，所以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他整宿都没有睡，但这个睡眠很短暂，这也是一个跟刚才那个他可以哪怕持续睡四个小时但是醒了也没有再睡着是一个问题，或者是说比较接近的一个状态。 其实都属于睡眠障碍，但是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嘛，但是整体来说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深睡眠，就是、 这点是一样的， 深不下去。像比如说因为我自己戴手环嘛，所以我自己从那个 APP 上看到，我如果我的深睡眠在整晚在一个半小时，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我早上起来的状态是最好的。但如果说我这一晚上的深睡眠到三个小时，那你基本上今天看见我的状态就是睡不醒。睡太多和睡太少，可能就是睡太少呢，早上起来就会觉得很累，没睡一样。睡太多呢，就是我不想起来，被窝你快把我封印吧。 我的被子生病了，我要照顾它。哦，就是其实深度睡眠的这个状况太久了也不一定是好事儿。 但这个可能要根据每个人的基础状况。像我身边有朋友，就是他每天晚上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早上起来特别精神。这个是根据就是长时间的采集，可能我从小就睡的不是特别多。就深睡眠没那么多啊，我每天晚上保证在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 的睡眠。 对对对。 明白。好，那刚才呢像我说的这样一种情况，包括我们微博上面的这个和艾玛刚才提到的案例，都属于说他进入深度睡眠比较困难。 对， 那这一类当时你对这个个案提出的建议，我觉得很有必要给这位也只能睡四个小时的朋友提一个建议。 这样的情况呢，你其实还是要跟他沟通一下，然后看看帮助他找一下他这个焦虑的发源点是什么。因为单纯的只是用芳疗，比如说用精油去做晚上睡眠的一个护理，只能起到一个安抚的这么一个作用。他如果心里的这个发源点如果不能够找到，他还是不能够根除。那么这个个案呢，就是我帮他最后，因为也是认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他是因为最近买了那个房子贷款压力比较大，然后孩子又这边要出国上学啊等等，他其实这个启发点是他因为的经济压力。就是他太太也没有工作嘛，然后这段时间在家里面，这个还是要帮助他去安排一个合理的，比如说是还款的计划，或者是孩子的出国这样读书费用的一个计划，让他自己理出来一个很清晰的头绪。因为他其实不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只是在这个原点上一直在徘徊，我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晚上的时候，如果你睡觉前老去算账，你这月该还多少钱，孩子要用多少钱，你 脑子里都是计算器。 对啊，你肯定是睡不好的。然后在精油上面呢，我们就要针对他用一些，这个个案我是给他主要的用了甜橙和岩兰草。岩兰草因为它是根部萃取的嘛，然后对它的安抚啊，而且这个味道它有一点焦炭的那个味道，这个个案男性嘛他也比较喜欢，然后又配了四支其他的。用了第二天以后，他给我反馈说睡得还不错，然后中间两点钟也醒了，但是再回去睡的时候不到半个小时就睡着了。 可以再入睡这个事儿，很多人他就会觉得说我醒来这件事不可怕了。 对， 心里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 对， 不然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我一醒就再也睡不着了，他就会一直纠结在我再也睡不着这件事情里面。 他老会想，哎呀，我睡不着了怎么办？我八点钟或者七点钟， 我还有几个小时可以睡，怎么办？ 闹钟又要叫我了，我又没睡好，第二天，他 又成了一种压力。 哎，就是睡眠也会给他一个压力。 对， 啊，醒得早了，然后无法入睡了，这个压力又会叠加在上面。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个几个配方， 甜橙加岩兰草， 岩兰草，这个是就是我们类似于直接用香薰机把它喷出来就好了，在卧室里面有这个味道就可以了。 我是给它配了一个香薰，香薰呢，反而是简单一点，就直接用的是甜橙，还有一个，一个岩兰草，还有一支。其实它比较喜欢佛手柑，我又加了一滴佛手柑在里面，因为卧室里面的扩香，基本上我们的就是面积是5平米一滴，它的卧室大概是15平米，是7平米这个样子，就是你不要超过4滴啊5滴这样。 就是加佛手柑的这个比例是吗？ 对， 加所有精油， 因为佛手柑 不超过4滴。 佛手柑它也有镇静啊、舒缓这样的功能。然后身体油是以岩兰草和甜橙为主，给它做了一个按摩，让他太太睡觉前帮他做个简单的后背的这样抚触。 好，这个就说到了我们刚才说的 按摩。 哎，对，需要啊按一按这个精油呢，可能哎我们有香薰的作用，因为大家呼吸进去了以后会给我们的身体一个抚慰感啊，也有放松的这个作用。但是呢，如果能够这个时候哎在别说夫妻之间了，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要给小朋友再抚触一下也很有爱啊。这个 小朋友就是浓度要 更低一些啊，这个我们待会儿要着重的讲一下小朋友的抚触，包括帮助他们。其实现在小朋友压力也很大的， 对， 是吧？ 是的，是的。 对，不要我们觉得老觉得他们就是无忧无虑的年纪，你只是我们成年人无法理解他们的压力而已。现在的小朋友，我那天也是听到一个新手妈妈跟我说，你以为现在不上幼儿园就没有压力了吗？ 有啊， 对，他也有，每一个年龄都有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记得睡眠好像有一种叫音乐治疗的方法，就是一种无韵律的音乐，然后躺在音乐床上， 那个叫白噪音。 哦，来说一说，因为我也给他回复，我说这个应该也是需要专业人士的建议啊，因为他应该算是治疗的一种了。 如果是躺在音乐床上的那种，肯定是治疗的。如果说你要在这种那个声音当中入睡的话，就直接搜 APP 里面有白噪音，它其实就是一些很平的声音，就是 没有波动的。 对，像比如说雨滴的声音，就是长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或者海浪的声音，它有一点波动，但整体是在某一个音域之范围之内的。比如说流水的声音，什么竹林呐、啊，有滴水的那种。 所以，即便说我们不去治疗师那里，躺在一张音乐床上，我们自己也可以在 APP 当中去搜索这样的 对 白噪音。 白噪音，对，而且它像那种一般的 APP， 它都可以设置，比如说你让它响半个小时， 啊、对对对 或者响60分钟，然后你就已经睡着了，它自己就关掉。 这个怎么办？让我想到了《路遥知马力》那个电影里边。就是永远都在嚼锅巴，必须要听着那个声音才能够睡着，然后就用录音机给他录了一盘磁带。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对对，这个就，电影真的也给我们传递了一些知识。好，如果大家也有关于在卧室这个空间睡眠方面的问题想要问到橘子老师和艾玛老师的话，可以继续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来留言。稍后见。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您还为选年会场地发愁吗？温都水城50到5000人场地任您选，魅力冰雪乐园、温泉戏水、住宿美食等你来。电话8178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他们敬业奉献，热心公益，孝老爱亲。 他们的事迹感动你我。 他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 他们的精神温暖京城。 他们就是北京榜样。 2017北京榜样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将于1月3号晚间在北京卫视，1月6号和7号早上8:20在北京新闻广播播出。荣耀时刻，邀您共同见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闭上你的眼睛，聆听快乐的声音，迈开脚步，享受神秘的生活之旅。乐享生活，乐享生活，开心你我。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周三板块。周三在2018年是我们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卧室这个空间了。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在卧室当中发生的生活方式呢，就是可不可以通过精油啊，通过按摩的方式来助眠减压呢？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抚慰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再一次欢迎橘子。还有一位呢是抚慰芳香学院的特约撰稿人，同时呢也是花之颂芳香生活馆的创始人宋辉，欢迎艾曼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大家真的是有很多关于睡眠的问题啊。还有朋友说，今天难道是聊了一个熬夜的话题吗？ 不是， 我说今天聊的是不许熬夜的话题。但是他紧接着也回答我了，他说，是聊的不由自主熬夜的话题。总之你就是想熬夜，对不对？他说生物钟紊乱，内分泌紊乱，最好还是找中医调理一下吧，睡眠质量也会提高。其实这一点橘子很有发言权啊。 中医的确是可以调理。其实我们刚才说的，不管是芳香疗法还是音乐疗法还是中医，它其实都是帮我们调理，增加自己的那个调节能力，而不是说像比如说西药，就你吃完了之后神经立刻倒下睡着，神经系统立刻安抚，它是增加了，它是外力帮助你。而刚才说的不管是中医啊还是芳香疗法还是刚才提到的音乐疗法，它是帮我自己提升调节的能力，可以，所以不管是中医还是芳香疗法，可能都需要一个挺长的时间。 哦，大家不要想着说今天听完了节目回去，不管是加了香薰还是就是互相可以给对方按一按，马上我今天就睡得倍儿好，这个有点不太现实。 按摩可以达到这种直接的效果。 可以直接第一天就睡得倍儿好。 对，有可能 按摩是可以的。 赶快我们下半段啊，时间还蛮长的，就来说一说这件事情。新月是风吟说就是希望主持人推荐一下精油的品牌啊。这个呢我待会儿微博回复你。其实我自己原来在我们的这个周五的视频直播，就是下了876的直播，还 还有半个小时的直播时段我推荐过，我待会儿微博啊文字回复你，而且我吐血推荐他们家的青豆油。怎么办？青豆油，哎，真的就是缓解了我因为自己突然长痘痘你知道各种压力啊，就瞬间因为长痘的压力就没有了。哎，这个如果跟我一样冬天爱吃火锅啊，或者是有时候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导致的突然冒了一两颗这种小痘痘，这个青豆油可以迅速的帮你缓解一下。怎么样，说完你们是不是更期待我在微博上面回复？更期待，根本停不下来。好，如果大家还有关于在卧室空间当中啊，我们今天大家比较关心的用芳疗法来助眠减压的话，你有各种问题或者也可以说一下你自身的情况，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四个字啊、哦、四个字这五个字就完了完了，就因为压力太大啊，数学都不好。五个字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啊，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找到我们。好，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花仙子说，2018年工作日第二天无头绪的忙乱。这个会跟没睡好有关系吗？ 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忙。 那就忙吧， 那 只要不乱就行了。 对， 他说无头绪的忙乱，没有头绪这个事儿啊，可能还是规划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可能真的跟卧室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好，但是我们这个零下三千摄氏度啊，说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反映他的生活呀。他说，按摩。这辈子应该就没有什么缘分了吧，在家里从来都是我给我媳妇按，一般情况下呢，我如果给她按的话，不是要零花钱就是因为做错了事儿，否则坚决不按。你怎么能够坚决不按？你这样的话会让你媳妇儿条件反射好不好？你一开始给她按，她就觉得你是要零花钱或者做错了事儿。你要把这个事情变成常态才不会显得刻意。 可能她媳妇儿之前不知道，这样子都知道了。 对啊，怎么办呢？这个， 那就持续的按下去吧。 好，哎，这个冰素火还说，我知道夏夏说的那个青豆油的品牌，因为我昨天特意看了那期的视频回放，给你打120分，满分啊，还多出来，对，就特别支持我们节目，好，还有淘气的胖子说，想问问芳疗师，不喜欢别人碰触我的身体怎么办？这个他可能是指的说，我们既然今天说到按摩这件事儿了，我们先来说说有没有可能给自己按这事儿好不好？因为他不太喜欢别人来。 有。 好，那先说自己怎么来缓解自己的睡眠问题。 是这样子，按摩的关键点就是能帮助全身放松的关键点两个，一个是后背，一个是肩膀。 好，后背和肩膀，但后背自己怎么按？ 说到后背怎么按，艾玛，你有什么招？ 自己给自己按后背啊？ 因为我是手能按过去自己，很多人的手是弯不过去的。 对，是这样。我们惯常都以为按摩只要用需要用手掌，但是其实你可以把全身的各个部分利用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前臂。 哦，明白了。 把油涂到手背和前臂上，然后来江夏跟我一起 背过去， 是不是 上下？ 对， 这样会好，简单很多。 对， 不然的话，我们老想着说，我手我要按，我还得背过来啊，就只能捏到，其实只能捏到腰和上，稍微上一点点有可能。 但是如果用手背的话，几乎是整个背部的大部分。都可以。 那这个力度呢？ 其实后背我们后背的神经没有那么的敏感，就比如说特别简单，你做个实验，是你如果戳到别人背上，你一个手指和两个手指几乎是感觉不出来的。对，因为 是麻烦前面的同学把橡皮擦借给我的那种力度嘛，叮叮两下。 对，后背没有那么敏感，所以轻轻的安抚就可以。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脊柱两侧，主要是脊柱两侧是我们的脊神经发出来的位置，从脊柱里面发出来的这个位置，那我们整个安抚这部分的神经，可以帮助我们安抚整个全身，因为它这个神经进到全身的各个部分。 对， 那这个好，说到这个，我们可以直接用手背呀和前臂啊背面这样子，在我们的后背上面进行轻抚，这样子来回的按摩， 大概要按多久？这个时间呢？ 基本上 没有什么手法，特别的手法。 其实没有特别的手法，主要是让后背安抚，这个力度，同时给别人按的时候也参照这个力度，不要太大力，不然的话就会变成后背很疼， 就推呗。 对，然后按多长时间呢？一般用精油的话，就是你涂满前臂，轻轻安抚，直到它完全吸收。因为那个油啊是有一定的延展度的，需要有一定时间才能吸收。如果非得给自己计个时的话，我建议是5到10分钟。后背。 就自己轻轻的按摩后背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睡前我们有很多的时间都浪费掉了耶，对吧？就是在那儿空虚的等待睡意来临，还不如动起来。好啦，那说到这个手法很简单，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个人给自己按。那这个油我们要怎么来配？ 艾玛刚才提的那个甜橙和岩兰草，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浓度。 对，浓度比例。 浓度我们通常在家里面做按摩油做到3%就行了。比如说10毫升吧，你开始不能够掌握自己用多少每次的量，10毫升你大概用一滴，比如说一滴岩兰草，然后2滴甜橙，然后给它double 一下，就是6滴，这样就够了，3%，6滴的， 就是10毫升的甜杏仁油加2滴岩兰草加4滴的甜橙， 对，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是用甜杏仁来做基础油的， 对， 这个地方， 因为甜杏仁油它相对来说延展度会好一些，就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玫瑰果油用于面部护肤，因为你抹上之后很快就吸收了，你就不会觉得脸上特别油。但如果你在身上刚一涂吸收了，再来一遍。 刚一涂吸收了，哎，搓不开，怎么办？按不开。 用甜杏仁油。 哦，甜杏仁作为基础油， 对 啊，然后这个2滴4滴， 2滴岩兰草加4滴甜橙。 这个很简单啊，就这三种，我们就可以来给自己按。 自己居家护理的时候按摩油，第一次不建议做太大容量的这样一个配方，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一次做了200毫升的。结果油配的不好闻，整个200毫升都说，他说我闻完了以后会很头疼。他又加了丝柏，又加了杜松，加了很多百科的东西在里面，反而是按得很头疼那种。结果整个都浪费掉了。就第一次你就做个10毫升20毫升，如果你觉得好，然后再用。因为甜橙的味道会让很多人放松下来，就把一天的这种烦躁休息完了以后会觉得很清爽身上。 哎，这个动不动就给自己配200毫升啊，这心也是够大的。 200毫升啊，脑补了一下，这要用多少次？ 对呀，就是你得按多少天啊才能够。 但是其实如果是自己用全身，像我，面积稍微大一点就得25到30毫升， 差不多 一次。 一次吗？ 一次。 那我们配了10毫升的，简单一点就是用半次，是 吧？半次是可以。 如果只用后背的话，就像比如说因为很多男士可能对身体按摩没有那么容易接受，所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面积小一点，只按摩后背的话，那可能一次就是5到10毫升 也可以的。 对，让他慢慢适应嘛。 而且尤其像刚才那一位嘛，对不对？第一，他也不太喜欢别人碰他；第二呢，你自己可能也是第一次尝试。那我们5到10毫升的一天的量基本就够了。如果今天觉得配的不错，多尝试几天，然后再配大瓶儿的，就可以考虑了。大瓶儿的一般来说基础油都是100毫升。 100毫升。 50的，一般我常用的工作室里常用的瓶子是50毫升100毫升。因为有时候给客人做按摩的时候，他做完以后会剩下不少，然后我们会给他装这种瓶子带走，比较好用的。这两个规格其实家里面背着是比较方便。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3%的比例，也就在100毫升里面相对容易来匹配了。 对对 对。或者我们来算一下数学题，1毫升等于20滴水。就是教给大家怎么来算这个3%，是一般1毫升的液体约等于20滴，所以一个10毫升的瓶子就是200滴，它的3% 200×3%，就是6滴、 嗯， 所以是各种精油加起来不超过6滴。 嗯，哦，明白。那刚才我理解的就是，如果我们用了100毫升的这个100毫升的这个基础油的话，那这个3%的比例相对来说是不是就更容易判断它就是3毫升？ 对，3毫升， 嗯， 大概60滴。 嗯嗯。这个时候就比较好，因为而且你有那种10毫升的小瓶儿的话，其实你大概可以判断嘛，1/3少一点点的那个感觉， 嗯， 啊，如果总共是这么多的话，就差不多了。 嗯， 好，而且呢，有一些小的那种，也有10毫升那种小刻度瓶啊， 对， 对吧？ 啊， 大家也可以把你需要的那个3%配比的，现在那个小刻度瓶里面试一试， 对， 3毫升的，嗯，啊，刚才有朋友说就是特别忙乱啊，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说为什么特别忙乱。看来我看他还是没有睡好。 嗯， 他说因为昨天楼上搬来了新的租户，叮叮当当的响了整晚。你上去敲门呐？ 对 呀， 你怎么能忍一整晚？我天，他不睡觉也不让你睡吗？这种时候啊，坚决支持我们的听众一定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的啊自身的一些权益，因为他晚上就是不可以来制造高于多少分贝的噪音的啊。他说本来安排好了工作顺序流程，就是自己是有一套的，但因为没有睡好，所以工作的时候就各种跳线开小差。 嗯， 对，你看睡眠对于我们还是很重要，太重要了。 真这位朋友，我想给大家点小建议，就是已经是这样子，我早上起来已经很烦躁了，你可以在身边带一点甜橙，或者刚才阿玛提到的佛手柑精油， 嗯， 就是拍到像今天这样的 丝巾 啊，或衣服领子上，哦，就至少让自己在这一刻可以稍微安抚一点，就不要再跳线了。 哦，明白，就是佛手柑甜橙可以起到安抚我们情绪的这样一个作用。 嗯， 今天如果你已经发现了自己有起床气，或者孩子有起床气， 嗯， 哎，我觉得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滴到他的小手帕上啊，让他今天在幼儿园和学校里边状态好一点。好，还有这个超爸在问说，我属于那种躺那儿啊不愿意起来的人，这一点跟橘子刚才说的那个很像啊，因为你身体没有被唤醒，所以他说有没有办法用精油的方法解决起床困难的问题。 嗯，有， 太有了是吗？ 太有了， 就又说到了就是我们卧室这个空间里面橘子老师的专长了，来吧。 不是我的专长，这个分享一个小例子，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个姑娘，然后她就说她男朋友永远早上起不来，早上永远起不来怎么办？ 打醒他。 不是，然后滴一滴欧薄荷精油在手心搓，稍微搓一下，然后直接照在鼻子上， 嗯， 秒起 啊，真的 秒醒。嗯， 但是等一下，这个秒醒我们前提是它不是烦躁的秒醒， 它不是烦躁的秒醒，它是因为欧薄荷的那个味道，第一味道是很容易被捕捉到的，就是哎，是哪首歌里面说用咖啡香气叫你起床的那，其实是类似的，就是但是这个欧薄荷的味道本身就是提振的， 哦， 可以让它更快的清醒。 哦，那首歌是不是叫爱你不是2-3天？哎呀，对对对，用这首歌啊送给这个就是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嗯，对，就是用这个歌名告诉你们，你们爱你们的床不是2-3天这事儿我知道了。欧薄荷， 欧薄荷， 很简单， 一滴， 啊，一滴在手心，然后搓一下啊， 注意只能闻，不要涂到自己脸上。手心是可以的，涂到脸上可能会有点刺激。 哦，就是而且尤其如果想叫小朋友起床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小朋 友要减半吗？ 小朋友就在卧室里面熏一下好了。 小朋友，我觉得妈妈哈，她因为现在小孩压力也大嘛，妈妈可以提前拿这个小喷瓶做一点这种精油的喷雾，比较简单，就是水里面放2-3滴这样，晚上提前做好，或者早上小朋友没起床，叫他起来，哎，宝宝起床了，然后在空间里面喷洒一下，他那个味道很快就会传播出去，这样小朋友起来精神也比较好。 哦，这个是哎，在小朋友的卧室里面这个空间里面可以来使用的。 嗯， 哎，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放一个类似于香薰机那样子的，对不对？你起来以后，比方说你开始给他做早餐了，你就给他打开， 嗯， 然后慢慢其实在唤醒他， 对， 也不用闹钟很尖利的把他弄醒。 嗯 嗯，这个方法很好。对于成年人好不好？对于像超爸这样的不愿意起的啊，找超妈，就这么给你捂醒。 ¿Qué será la que me queda a mí? ¿Qué será? ¿Qué será? 好，今天呢，我们在周三的乐享生活来到居家生活方式空间里面的卧室啊，我们请橘子老师还有艾玛老师一起跟我们聊一聊卧室当中啊，除了可以助眠，还有刚才这位说到的秒醒的状态啊。刚才这一位说敲了啊，就是我们说应该上楼去敲门的，说敲了，110都来了啊。你楼上好执着呀，是怎么着？今天晚上收拾不完就没法睡是吗？他可能也有点焦虑，我觉得租户可能也有点焦虑，毕竟新搬家，对不对？就是可能觉得说家里太乱了，他也是接受不了。你再给他一天的机会好不好？他说不定今天就整理完了。对，我们也要理解一下。 我要是楼上租户，我就先给各家送点礼物。 对啊，这样子真的很有点打扰别人啊。他说你们说我容易吗？不容易不容易。他说啊，秒醒啊，再说一遍，这个适合我，就是欧薄荷啊， 精油一滴， 对，一滴在手心里面，不要接触你的面部皮肤的情况下闻一闻， 深呼吸 你就秒醒了。 如果想醒得更快一点，就张开嘴口和鼻同时。 你好像说的我们在睡的时候已经有意识了，要张开嘴一样。好了，欧薄荷秒醒啊。他还要再说一遍，说听两位美女的声音感觉也舒服了很多。哇，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作用大大的呀。 哦，那是呀。 好，还有一点是草食馒头说到的一点，我们也要在今天的尾声来跟他说一下。但是呢，还有更多的关于在卧室当中睡不着醒不了的问题，不要担心好不好？因为我已经提前跟橘子老师约好了下周三的同一个时间，大家10点到11点来听节目，我们还会延续这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讲完的按摩的手法大家也不要担心啊，还有精油的配方大家也不要担心，我们还有一期节目可以聊。草食馒头说的问题是，以前在某宝里面看到一个牌子啊，特别长啊 Thursday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说觉得好便宜啊，但又觉得很不安，因为太便宜了，这个正常吗？以我有限的精油知识告诉你，绝对不正常。说一下这个便宜的事。 便宜的事情是，这个如果靠来源靠谱的话，应该不会特别便宜，但是跟品种有关。比如说，相对来说，薰衣草就是比玫瑰要便宜，但是看你对这个便宜的定位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区间，薰衣草如果10毫升的精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比较合理？ 一般在100到150之间。 那种10几、几十的我们就不要考虑了。 那就不要考虑了。 就是千万千万啊，我反复的跟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是，我们是只选对的，不一定是选贵的，但是那些太便宜的也真的不要去贪便宜去买，它对你的神经会有伤害好不好。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工具吗？ 可以。 叫在那个小程序里面可以找到，叫精油配方大全，它里面有很多精油的知识，就是不涉及到品牌啊，但如果大家说我想去买，但是我又不知道如何来鉴别的话，可以从那里面找到，比如说产地啊、拉丁文啊，包括它的英文标识，你就对着去，这个最简单嘛。 这个小程序推荐给大家啊。居然还有人说我们乐享生活的主题曲可以助眠，是怎么着啊？你已经睡着了吗？ 不行，现在要上班。 对，醒醒醒醒，欧薄荷快点秒醒。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橘子老师和艾玛老师，那我们下周三继续这个话题咯。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10点再见咯。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100多块钱和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啊是得罪了不少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8365的黄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呢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啊，算下来呢一瓶是100多一点儿。我一听呢就趁着便宜赶紧打电话，结果呢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啊，我看一眼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大家好。 胡总您看哈，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呢，本来呢是办的挺顺利的哈，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你们这个电话呢是一直在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啊，这是在欺骗群众。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